欢迎收听《魔道祖师》，作者墨香铜锈，演播张震。晋江文学城特别授权，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77集，看见聂怀桑和金光瑶两个人凑到一起，聂明觉更是火气冲心。一套刀法一年了还没学会，教场站一炷香就喊苦喊累，不求你出人头地，可你连自保都难，清河聂氏怎么出的你这种废物？一个两个都绑起来，天天打一顿才好。给我把他房里那些东西都搬出来。最后一句，聂明觉是对教场边上站的门生说的。见人去了，聂怀桑惴惴不安。少请，那一排门生真的把他房中的字画、瓷器、折扇都搬来了。聂明觉以往总是说要烧他的东西，从没真的烧，这次却是动真格的了。聂怀桑慌了，扑上去道：大哥，不能烧啊。金光瑶见势不好，也道：大哥，你别冲动。聂明觉却以一刀挥出，堆在教场中心的那些精美事物便淹没在冲天而起的熊熊大火之中。聂怀桑惨叫一声，扑进火里去救。金光瑶连忙拽住他道：怀桑当心。聂明觉左手劈空一掌，聂怀桑抢出来的两只白瓷在他手中裂得粉碎，而那些卷轴字画早就瞬间化为一堆灰烬了。聂怀桑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多年来四处收集的心爱之物尽皆成灰，呆若木鸡。金光瑶抓起他手掌查看灼伤没有，又回头对几名门生道：麻烦先准备点药吧。几名门生应是退去。聂怀桑站在原地浑身发抖，望向聂明觉，眼底血丝浮现。金光瑶看聂怀桑神色不对，揽住他的肩低声道：怀桑，你怎样了？别看了，先进屋休息去吧。聂怀桑眼眶发红，一声不吭。金光瑶又道：东西没了也没什么，回头三哥再给你找。聂明觉冷冷的道：他再搬一次进家门，我就给他再烧一次。聂怀桑脸上忽然有愤怒厌倦之色一闪而过，他把刀往地上一摔，大声道：你烧吧。金光瑶忙道：怀桑，你大哥正在气头上，你别。聂怀桑冲聂明觉吼道：刀刀刀，妈的，谁要脸的破玩意儿？我乐意当废物怎么着？谁爱当家主谁当去，我不会就是不会，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你勉强我有什么用？他一脚踢飞自己的佩刀，冲出教场。金光瑶在他身后喊道：怀桑，怀桑！正要追上去，聂明觉冷声道：站住。金光瑶顿住脚步，转过身。聂明觉看他一眼，抑着火气道：你还敢来？金光瑶低声道：来认错。魏无羡心道：这脸皮真是比我还厚。聂明觉道：你会知错？金光瑶刚要说话，那几名取药的门生回来了。宗主，莲芳尊，二公子把门锁上了，谁也不让进。聂明觉道：我看他能锁多久，反了他。金光瑶和颜悦色地对那名门生道：有劳了，把药给我吧，待会儿我去送给他。金光瑶接过药瓶，待旁人散了，聂明觉道：你究竟是来干什么的？金光瑶道：大哥忘了吗？今日是弹琴的日子。 薛阳的事没得商量，你用不着讨好我，完全没用。 首先我并非是在讨好于你，其次既然没用，大哥又何须忌惮我讨好呀？ 聂明觉不语。金光瑶道：大哥，你近来对怀桑越逼越紧，是不是刀灵 啊？怀桑到现在还不知道刀灵的事吗？ 为何要这么快告诉他？ 哎， 怀桑被宠惯了，可他没法一辈子做闲散的清河二公子的，他总有一天会知道大哥你是为他好的，就像我后来知道大哥是为我好一样。魏无羡心道，佩服佩服，这种话我两辈子都说不出口，金光瑶竟然能把语气拿捏得毫不违和，甚至很动听。聂明觉道，当真知道，你就提薛阳头来见。谁知金光瑶立即道，好。聂明觉望向金光瑶，金光瑶直视回去，又说了一遍，好，只要大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两个月内我亲自提薛阳的头来见。如果没有办到，如果没有办到，任凭大哥处置。魏无羡有些佩服金光瑶了，虽说金光瑶每次都会被聂明觉吓得胆战心惊，但最后他还是能用各种百转千回的手段和言语使得聂明觉再给他一次机会。当晚金光瑶又若无其事地在不净室内奏起了清心音。金光瑶发誓发得信誓旦旦，然而聂明觉根本就没有等到两个月后。某日清河聂氏举办演武会，聂明觉路过一间别馆，忽然听到屋子里有人低声说话的声音，似是金光瑶。谁知片刻之后又响起了另外一个熟悉的声音。蓝曦臣道，大哥既然当初和你结义，这就是认可你了。金光瑶苦闷地道，可是二哥呀，你没听他的结义词是怎么说的吗？句句意有所指，千夫所指，五马分尸，分明是在警告我，我从没听过这样的结义词啊。他说的是如有一心，你有吗？没有的话又何必耿耿于怀。 我没有， 可是二哥，大哥已经认定了我有，我有什么法子？他一直很爱惜你的才能，希望你能走对路。 我并非不知对错，只是有时实在身不由己，我现在在哪边都不好过，谁的脸色都要看，别人倒也罢了，可我有哪里对不住大哥的吗？二哥你也听到了上次他是怎么骂我的。 哎，只是一时气愤口不择言罢了，大哥现在心性不比从前，你千万不要再惹怒他了。他最近深受刀灵侵扰之苦，怀桑又和他争吵置气，到今天还没和好。 一时气愤就能说出这种话，那他平日究竟是怎么想我的？难道因为我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我母亲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就要一辈子这样给人作践吗？这样的话，大哥和瞧不起我的那些人又有什么区别？不管我做什么，到头来还是一句话就把我打成娼妓之子。 金光瑶现在在这里和蓝曦臣说这些诉苦，可分明昨晚他还在一派温纯地与聂明觉抚琴谈心。聂明觉一听金光瑶居然在背后搬弄是非，勃然大怒，踹门而入，脑中狂怒的火焰烧到了他的五脏六腑，雷鸣般的一声咆哮炸在耳边，庶子敢耳。金光瑶一见聂明觉入门，顿时魂飞魄散，躲到蓝曦臣身后。蓝曦臣夹在两人中间，还没来得及说上话，聂明觉已拔刀砍来。蓝曦臣拔剑挡了一下，说道，跑。金光瑶忙破门而出，聂明觉甩开蓝曦臣道，不要拦我，也追出门去，转过一条长廊，忽见金光瑶迎面悠悠走来，他一刀斩下，霎时血光四溅。可金光瑶分明在忙不迭地逃命，怎么可能还这么悠闲地往回走？聂明觉砍完之后，踉踉跄跄往前冲了一段路，冲到了广场上，喘着气抬起了头。魏无羡耳朵里能听到他心脏狂跳的声音。金光瑶， 广场之上，四面八方来来往往的人，都是金光瑶的模样。 聂明觉已经走火入魔了，他神志不清，只记着要杀，要杀，杀杀杀，杀金光瑶，见人就砍。四下尖叫四起，突然魏无羡听到一声惨叫：“大哥呀！” 聂明觉听了这声音，一个机灵，稍稍冷静了点，转头望去，终于模模糊糊地从一地的金光瑶里认出了一张不同的脸。 聂怀桑捂着被聂明觉砍伤的一条手臂，拖着一条腿，努力地朝他这边挪。 见聂明觉忽然不动了，含泪喜道：“ 大哥，大哥，是我，你把刀放下，是我呀。” 可是聂怀桑还没有挪过来，聂明觉便倒了下去。 倒下去之前，聂明觉的眼睛终于恢复了清明，看到了真正的金光瑶。 金光瑶站在长廊的尽头，身上一丝血迹都没有染上。他望着这边，两行泪水夺眶而出，可他胸前怒放的金星雪浪仿佛在代替他微笑。忽然魏无羡听到一个声音远远地在叫他，这声音冷清又低沉，第一声很模糊，很遥远，似幻似真，第二声便清晰真切了不少，语音中还能听出不易觉察的焦灼，第三声他便听得真真切切了。 魏婴，闻声魏无羡猛地将自己抽了出来， 他还是一张薄薄的纸片人，贴在封住聂明觉头颅的铁盔上，遮住聂明觉双眼的铁甲片已经被他拉松了绳结，露出了一张怒目圆睁、爬满血丝的眼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必须立刻归位肉身。纸人线抖抖袖子，蝴蝶震动翅膀一般飞了出去。谁知他一冲出这道帘子，便看见密室阴暗的角落里站着一个人。 金光瑶微微一笑，一语不发地从腰间抽出了一把软剑，正是他那把赫赫有名的佩剑——恨生。当年金光瑶卧底于温若寒身边，时常将这把软剑藏在腰间，缠在腕上，用在各种关键时刻。恨生的剑锋虽然看似柔软到极致，剑意缠绵，实则阴毒锋利，且阴魂不散。一旦被他的剑身缠住，金光瑶再施以诡异的灵力，便会被这看似一汪春水的软剑搅为一段一段。不少名剑就是这样被他毁为一堆废铁的。此刻剑身犹如银铃闪闪的一条毒蛇，紧紧地追着纸片人咬，只要稍不留神就会被这条毒蛇的毒牙咬中。纸人线扑腾着袖子，左闪右躲，灵活闪避，但毕竟不是自己的身体，闪了几下险些被恨生剑尖咬中，再这样下去非被刺穿不可。忽然纸人线瞥见一旁墙壁前的木格之上静静躺着一把长剑，这把剑多年无人触碰擦拭，剑身和四周已经落满了灰尘，赫然便是魏无羡当年的佩剑随便。纸人线飞扑到木格里，在随便的剑柄上用力踩了一脚，铮的一声映照而出，剑锋弹出了剑鞘，随便从鞘中飞了出来，与恨生森然诡谲的剑光缠斗起来。见状金光瑶脸上有震惊之色，转而转瞬即逝，他迅速敛容，右手手腕灵活地转了几转，恨生仿佛麻花一般绞上了随便雪白笔直的剑身，旋即撤手令两剑自斗，左手则甩手一道符咒向魏无羡飞去，符咒在半空中燃起熊熊烈火，魏无羡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灼灼热浪， 趁双剑在空中绽成一片炫目的乱光，飞速扑动纸袖，冲出密室。时间即将耗尽，魏无羡再顾不得伪装，一路飞扑回客居。恰好蓝忘机打开了门，他便奋力一扑，正正扑到了蓝忘机的脸上。纸人线紧紧地贴在蓝忘机的半张脸上，似乎在抖抖抖。蓝忘机被他两只宽宽的袖子挡住了两只眼睛，让他在自己脸上抖了一阵，这才轻轻将他粘了下来。 有声小说《魔道祖师》，演播张震，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